在光明星节之际，庆祝金日成主席诞辰105周年和金正日将军诞辰75周年日本朝委会、日本群马县朝委会、日本支持朝鲜自主和平统一长野县民会议、日朝学术教育交流协会、日朝友好福岛县民会议、日朝友好四国联络会、日朝友好广岛县民会、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美洲地区朝委会、中国吉林育文中学、中国抗日革命烈士张卫华同志家属、缅怀金正日大元帅厄瓜多尔委员会主席奥斯瓦尔多·拉里巴·阿尔瓦拉多，以及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非洲地区朝委会和本部设在尼日利亚的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15号分别以各自名义和联名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送来了花篮。